大肥喺度。今日呢就是星期四，其实我查录咗㗎啦。星期三录咗两节嘅，就当呢个大肥试咪咁出。咁但係呢录完之后呢就发觉咗，原来呢我想讲嘅嘢呢，咁啊芒果編輯部又讲咗星期二得到啊我哋嘅啊最厉害嘅节目主持人 Tony Choi 佢又录咗㗎嘛。低低地惯一铺㗎嘛，啊重新嚟过啊，讲啲唔同话题啦，咁因为呢讲得太多好闷啊。咁先讲两样嘢。第一样嘢，立法局唔系立法会啊，啊而家呢就否决咗弹劾特首梁振英。李慧琼就话周浩鼎只不过做人太凉粉啫。啊所以你哋呢就唔好啊围住佢嚟插，人人都有错啊，应该原谅啊鼎鼎啊，咁啊因为呢佢都系太凉粉，咁呢就放过佢哋啦，系你哋嗰啲人呢特登呢冇事搞事就将佢政治化，然后呢就最后一击倒梁运动。理据唔讲，淨係太凉粉。你咁讲李慧琼，即係话梁振英即係佢好委屈嘅。太凉粉，太过凉粉啦，你咁。啊你太过相信啊呢个梁振英啦，你太过听梁振英话啦。即係你呢句说话就係咁。係咪呀，即係其实你哋全部都系一忧之乐。只不过周浩鼎唔好彩啫。好似一个性侵犯嘅人啊，唔好即係话你周浩鼎应该你拒绝佢嘛，做人唔好太凉粉，你太听佢讲你可以唔听佢讲㗎嘛。你嘅潜台词就係咁。即係话梁振英做埋一啲非常无理嘅要求，咁而周浩鼎好委屈咁啊，即係俾人呢摸下佢心口啊各样嘢啊咁。啊佢就只不过逆来顺受，冇办法啦咁。难为了家属啦。啊呢件事咁样讲法刑事案件嚟㗎，你讲到咁样。系咪呀啊周浩鼎唔出声，你李慧琼代佢出声，跟住其他支流。所以呢恶人先告状，自己做错咗坏事。跟住恶人先告状，仲话人哋系恶人，所以呢个世界呢所有嘅套用大 M 码头，唔知点解一做咗加入咗民建联之后呢个脑就会生咗个 pat pat 度。所以呢周浩鼎呢单嘢虽在太凉粉，佢难为了家属，或者呢俾阿梁振英被逼啊，佢无理嘅要求，咁佢就啊左推右躺咁，卒之都就犯，咁冇办法啦。咁第二想讲嘅就係巴西啊，有人呢就搵两个人啊，即係两女一男，就运毒品入泰国，咁啊东窗事发。咁实际嘅情形呢就係包你玩有钱收，呢啲就係现今嘅后生仔。点解现今后生仔呢，我哋都不停咁讲啦，包括好似梁振英在内啦，叫个女啊嘅行李个龙虾出现，就叫啊个佢自己啊就叫啲空姐帮手啊就攞返件行李入去，我哋香港嘅空服员都唔肯。点解唔肯？因为唔知你里面有乜嘢。你帮人带货同等啫。点解呢啲人好似白痴咁，係咪呀，呢啲嘅人点解好似白痴咁，因为我都话啦，现今科技嘅突破呢几年，每一个人呢喺网上吸取嘅资料就係佢鍾意或者佢想睇到嘅，佢觉得唔睇到佢略过咗，或者直头唔入去，跟住呢就不停咁弹返同类型嘅消息出嚟，佢哋个脑里面就係得单一接收嘅啫。所以有好多事发生嘅，咁你话带黄金啦，啊即係带日本啦，早轮又拉咗班啊，带气枪啦，啊跟住起码呢个15年至终身监禁啦，大陆啊，咁啊中速杨子啊唔知先生嘅女士啦啊，咁啊叫啲学生同佢带啦，咁你话啲学生无知咩？系咪啊？系咪真系咁无知咧？下下都话 Hong Kong is not China。呢啲就作朗朗上口，啊歪理满篇，啊出口成文。但系点解呢啲咁弱智嘅？俾边个去到机场叫你带？喂，顺便佢去厕所叫你顺便拎埋过关，你都唔肯啦，系咪啊？又有钱，呢个世界边有咁着数噶？吓，又有旅行去。又有钱，其中嗰个鸡，即系嗰个税，佢哋做嗰个话一年啊，搵咗200万，有冇咁容易搵钱？好啦，网上舆论一片话值唔值？8000蚊啫，值唔值得啊？即系80000蚊就值得，800000就值得，800000就值得，系咪咁？我好唔中意而家嘅香港人。或者大陸人點解咁講呢？我有陣時我自己有啲網友啊尤其啊某啲女士啊成日啊同我傾親嘢呢，佢對眼呢就淨係 S 兩棟係緊講錢嘅啫。咁可唔可以做成咗先講？做任何嘢都係先做，睇下個環境，然後先提出要求，而唔係先提出要求去做乜嘢。我哋唔係打工㗎嘛，做乜嘢即刻，尤其而家嘅后生仔，或者部分嘅后生仔啦，咪应该又俾人闹。唔好 X 两栋做乜嘢，先睇咗自己做唔做得嚟，可呢件事有冇可以做落去嘅地方，同埋适唔适合自己，然后讲钱。即系如果讲钱，你食屎你都去，唔系咁啊嘛，系咪啊？即系到等于嗰啲叫做学联啊，或者嗰啲叫做学民思潮啊，呢次选举啊，林郑选举嘅时候，嗰阵时未出嚟啊，同香港政府讲数，一下变身，因为有份工有20000蚊，即刻跳喺林郑隔篱咯。咁啊，千夫所指啦，因为你喺眼中，你嘅对抗，你嘅权争，因为嘅抗争就系香港而家买唔到楼。佢哋令你买唔到楼，缺乏咗向上游嘅机会，所以你就反抗，跟住就讲啲 Hong Kong is not China。但系当佢有一日俾份好工你，俾啲钱你，你即刻就可以转身。系咪所有后生仔都系咁？我真系唔知道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唔清楚，但喺我嘅眼中咧，头先嗰啲事件咧，就唔系值唔值，而系最重要系点讲啊？唔系值唔值，系啱唔啱？因为做呢件事带毒品，或者人哋俾钱你做，你呢件事系唔啱，所以要话俾你听唔啱，唔系唔值。而家成个香港嘅舆论。各样嘢都好啦，包括报纸又好，网台都好啦，成日啊网媒又好啦，唔好话网台，网媒又好啦，或者好多报纸都系讲8000蚊值唔值啊？唔系值唔值，系啱唔啱？呢、這个先至系做人嘅价值判断，系咪啊？好多嘅价值判断都系从咁样而嚟，从价值而嚟，即系缅甸中国制造嘅军机啱啱堕毁咗，可能有120人罹难。啲人就会话啦，你再去买中国机啦，啊抵死噶，乜乜乜乜，又系值唔值咯？唔系啱唔啱？当每一个国家需要嗰个价钱，嗰啲国家都系噶，因为你点解买中国货平啊嘛？平咪值咯，即系啲人淘宝一家比一家平，翻版嘢、冒牌嘢，不停系咁做咯，值只有更平咯。唔系讲好咯，唔系讲个质量咯。你哋识买嘢嘅时候就日本嗱，习近平就有眼光啦。点解习近平有眼光咧？佢未来嗰架空军一号就系波音747改嘅，连佢都唔肯用国货，你就知道实际上就系值唔值同啱唔啱嘅对比啦。点为之值唔值啊？你平抵。我都唔用，自家研发都唔用。点解话啱唔啱啊？ 747有保障，梗係买啲靓嘢啦。喺呢个态度上佢肯定係啱啦。啱啱啊，所以缅甸人就用中国嘢。所以啲人就话120条人命就咁去咗啦。啊，而我哋习近平释放知道要波音747做空军一号。即係等于姚明个女要做美国人。姚明要佢做美国人，啲人闹佢点解呀，叫佢返嚟呢，佢就话俾你听 ,18 岁以后佢长大成人啦，佢鍾意做中国人又得，美国人又得。但係佢喺美国嗰度培育嘅话，佢嘅已经接受咗西方思想啦，就唔会好似好多嘅中国人去到美国跟住匿喺唐人街做扮中国人跟住讲中国强大啦。18岁以后佢已经活脱脱已经系一个美国人啦。点解咁做啊，你睇间屋门口咪知囉。因为佢屋门口插咗支美国旗而不是中国旗。呢、這个如果用钱嚟衡量系值唔值得啊，你姚明而家喺大陆啊，虽然你而家冇打波啦，但系以你呢行出行入啊，拍广告啊，做啲嘢呢，你肯定搵到钱。又做呢个篮球嘅球主，即係呢佢而家本身呢就收购咗呢中国呢有队篮球队。就篮就係佢出钱。係咪你嘅发展事业咁大。但係点解佢将个女摆美国，就係因为唔系值唔值问题，而系啱唔啱。佢想佢个女喺一个自由开放嘅角度生活。同埋吸收一个西方嘅价值，所以佢就摆咗佢个女喺美国买屋，等佢嗰边长大。呢个系佢嘅态度，佢系一个啱嘅态度，唔系值唔值。所以咧，香港人有啲好讨厌，就系点样一讲钱几多钱，一讲呢件事得几多钱。我最近交手嘅有几个人，好多人都系咁。唔问你做得几多辛苦，唔问你做得几好，最紧要都系钱。我哋有阵时开咪都好无奈。点解知开咪好无奈呢，不如我哋有阵时闹阿长毛啊，闹白票党啊，闹林郑月娥啊，各样嘢嗰啲人，因为我哋影响力细，啲人唔会驳嘴嘅。点闹都得。但系当闹啲有头有面嘅人呢，怕唔怕毁榜啊，你咁讲得唔得啊，人哋搞你㗎喎。系咪即系有双重标准，即系我喺度屌鸠佢嘅，插佢嘅，因为嗰啲弱势社群或者佢唔会暴串，因为梁振即系好似梁国雄咁，佢唔会夹返我嘅。咁我就闹得。但系我面对嗰啲有钱有实力嘅，我一讲喂人哋告你毁谤喎。你怕唔怕，乜嘢态度啊，喂嗰、那个你老友你落关老友咩事啊，件事只有啱唔啱，冇值唔值。呢、這个先值个人嗰个价值判断啊嘛。所以近期有啲事呢我都唔知点样讲。即係我如果我呢见到嗰个人我屌鸠佢，佢冇反抗我继续屌佢。或者即使佢反抗都好呢，伤害唔到我嘅，我就继续屌佢。但如果佢有能力反抗，如果佢反抗能力比我大嘅呢，我最好收声。唔系咁样做人囉。即系对我嚟讲完全唔系嗰回事。吓、啊。喺呢度啦再讲一讲啦，因为差唔多够钟㗎啦。吓、啊、依家男女咁呢就听日出星期五，咁佢哋呢请咗个前舞女大班碧梁围昌。啊！吸毒嘅人士上嚟现身说法，咁啊同佢卖下广告啦。咁佢咧就而家就转职咗做社工。佢转职做社工嘅时候，因为佢以前案底累累咧，就否决咗。但系佢咧不停去做，不停去做，卒之都成功做咗一个现职社工。咁听日依家男女咧就会做佢呢一个古仔。咁希望啦，即系大家睇一啲啦。另外咧就下个礼拜开放日。又好望就有啦，星期二晚7点至9点至星期二至五 咁呢，如果係反应好呢，就再开放下个礼拜，再逢系星期二七至九。咁我呢就想呢，就每晚呢有二十人上嚟，十零廿人啦，大家傾下个台嘅发展走嘅方向，或者同网友有溝通嘅时候呢，睇下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或者做商圈嘅节目，有啲人係想喺度得到资讯嘅，咁其实我网页做咗㗎啦。而家呢电话版啊已经能够喺电话版度下载咗。成个星期二得到嘅网页，咁呢已经系有购物车，可以买卖到嘢，可以做商圈平台，可以大家呢信息交流，跟住呢就大家俾密码入去，亦都有 Google Pay, 啊亦都可以下载其他活动或者片嘅，咁呢个大朗做好咗㗎啦。咁如果声音下载呢，就香港网台呢，因为都系人哋嘅 Apps, 有好多嘢呢我哋想做。好似我哋上香港网台同我哋做声音 download 啊，嗰样嘢未必做到啊，因为呢件嘢系人嘅，我哋要求一个人，我唔识佢，咁啊全名叫 Michael Hong 啦吓，咁但系问题佢亦都未必帮我做，咁佢虽然应承咗，而家香港网台咧我哋独立运作喺 YouTube, 但系再做得乜嘢，或者有一日我哋做得佢唔称心满意嘅话，佢有权否决我嘅，不如自力更生，即系烧肉丸一样，我哋。有啲嘢，譬如好似有新节目想话联播嘅，咁佢话呀，我哋嗰啲节目唔够水平，咁唯有就自力更生，我哋自己努力啲，咁样希望做得好啲啦，吓、啊。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嚟睇我哋嘅，就下个礼拜二、礼拜五就七点至九点，咁咧就。冇饭食㗎喇，但係茶点招呼呢，曲奇饼啊各样嘢都有嘅。咁多谢尋密有位网友啦，因为佢上嚟同我买四小宝嘅时候呢，佢攞咗盒呢个布癫过嚟。咁、啊、就非常好食，摆喺雪柜度，咁又唔甜。咁都多谢佢先啦。咁头先呢臨开咪之前食咗个。咁我哋呢度呢就做销售嗰个阿欣姐呢阿欣欣啦，咁佢就好开心。咁呢次讲到呢度，拜拜。